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一个周一的早上，大家要开始工作了。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 我们是每天早上要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你中间气儿喘的有点大呀， 但是微微一笑不是还没说出来的吗？ 对，因为你最近加了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你知道吗？ 我觉得 是从哪天开始加了这一句的？ 觉得我自己变老了那天开始。 那大概就是十年前，对吧？大家好，我是青春有住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青春已逝找青春，面庞还在不找面庞的水水。 跟你能的还面庞还在，谢谢于叔叔啊，在周一的早上向我们暴露了你自己的弱点，让我们开心了一下。 OK，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分别是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以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些方式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直播了。 是的，今天开始呢，不禁好奇，在这么一个周一的早上，在这么一个忙碌的周一的早上，谁会在直播间里第一个跟我们打招呼呢？ 对，大家都起床了吗？大家都在干嘛？你知道昨天长安街上出现了一只羊吗？ 啊，真的吗？ 昨天就是莫名的有一只羊跑到了长安街上，然后还各种闯红灯逆行，完全无视交通规则。 雪豹哥哥没有去弄他吗？ 然后遭到了交警叔叔们的围攻。然后最后终于是把他请出了长安街。所以其实实际上， 所以他今天早上是变成了羊肉饺子，还是烩羊肉，还是羊肉烩面？ 怎么会 这么恐怖？还是炖羊骨？ 你的世界就这么残忍吗？一只羊没有守交通规则就要变成羊肉饺子？那我问你，经常罚罚单扣分还要拿别的驾照来抵的司机，怎么不变成人肉饺子呢？ 你竟然号召以及引导大家想人肉这件事情，太可怕了吧。我曾经看过一张图片，我觉得特别特别逗，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运满了猪仔的大卡车翻车了。就首先没有人员伤亡，它只是出现了车体的侧倾，然后运的猪仔都跑下来了。前后几公里全是狂奔的小猪。是不是比长安街上那只羊听起来要酷炫很多？ 酷炫很多。而且你知道，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经常会发现一堆车停在那儿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是为了等一只蛇慢慢的过马路。 蛇会过得太慢了。是不是在它面前不要成 S 型跑，它就会快速的追你。小学课本上不是这样说的吗？这时候就没有一个司机能贡献一下自己吗？ 你知道如果 不要被蛇咬，就怕被蛇咬，就是预防被蛇咬的话，如果排成一个队列，比如说你们有十个人，你应该站在比如说第几个会容易不容易被咬到吗？ 站在不知道 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蛇它比较近视，而且它就是确定那个就是热感的那个系统，它要是这样确定的，就是 距离最近是吧？ 没有，第一个人走近的时候，他会在想说，哎，好像有人来了 啊。 然后第二个走过来的时候，他可能会确定一下，嗯，确实有一个人来了。第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咬他。 就是，明白了，好像有人来了，确实有人来了，的确有人来了，我要准备出发了。就是他。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这只蛇就是第五个人，对不对？ 对啊。哎，咱俩今天早上是莫名其妙的不进入第一环节，开始了脱口秀的系列，是吧？开始聊了羊啊、猪啊、 没有 蛇呀。 我觉得昨天长安街上跑进一只羊这个新闻，大家都还挺关注的 啊、 哦，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延伸一下，说一说在路上跑过的猪仔、过马路的蛇。 嗯 ，OK， 那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国歌法，对不对？ 嗯，是的。国歌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现在呢，是新的国歌法诞生了，今年10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就要开始正式的去执行了。那到底国歌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咱们一次来看一下哈。其实哎，咱们以前应该也是有国歌法的，对吧？ 我记得好像针对国旗、国歌、国徽这样的代表国家形象的物件，或者是这种文化形式，都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着我们对它的一些态度吧。 嗯，是的， 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想跟大家非常严肃的说一下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共同的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法律啊。9月1号下午的时候，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呢以146票赞成、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7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法》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是从2017年10月1号的时候开始执行。这次国歌法呢，重点对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礼仪规范等作出规定，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呢唱国歌、爱国歌，同时规定侮辱国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各种详情，比如说，我觉得好像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在各大场合去唱国歌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的确是有很多场合，比如说宪法的宣誓仪式、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升国旗仪式、各级机关举行或者是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等，国家公祭仪式、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以及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这是规定的，在法律当中呢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些国歌当中国歌演唱的时候保持肃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对，而且国歌是肯定不可以拿来开玩笑的。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还是要提醒大家。 对， 对不对？ 国歌、国旗、国徽，我觉得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吧？ 是这个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做了这么严肃的一个宣传。 OK， 那我们接下来轻松一下啊。我昨天是看到有一条消息很有意思，就是在国外的一个社交网站上，那有一个人是发布了一条推文，他推文的意思就是，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你就是一直骚扰我的样子了，我现在就要弄死你，受死吧。然后就这样的一条推文。 今天早上会不会太暴力呀？ 然后呢，这条推文它其实实际上附上的是一只蚊子被拍死的照片 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社交网站呢，它是给出的理由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暴力出现在 出现在就是这样的网站当中。嗯， 就是蚊子被拍死的照片在这个社交网站当中看起来太暴力了是吧？ 对，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网络暴力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当中，拍死蚊子也不能表达的太暴力，要不然真的会被封号。 说实在的哈，你听起来好像挺逗的，说我被封号了，为什么？又发了一张蚊子被拍死的照片。但是蚊子被拍死的照片如果拍得很近距离，其实蛮血腥的。 很血腥啊。 对， 就是不允许任何情况的血腥与暴力。 是的，然后他就是扁了嘛，就还挺血腥的，加上他那个蚊子。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要取决于那只蚊子已经吸了多少血。 嗯， 那只蚊子生前越残暴，它死的样子就越难看。 好，在这里提醒在直播间的各位蚊子了，如果想要死相好看一些的话，少吸点血好不好？ 你不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们能够用徒手打死的，就不用苍蝇拍啊，然后不用什么 别的工具，都是吸的太多的，因为它飞得慢。 对，而且都是好像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写，好像都是母蚊子。 不，雄蚊子和雌蚊子的确只有一个性别的蚊子是吸人血的，其他的是在森林或者是树干上面去吸那些树的枝叶来存活的嘛。 对，母蚊子是 我觉得好像是反的。 我记得是母蚊子。 是吗？ 我记得有一年，不是有一年，是有一天你分享过一条就是关于蚊子的冷知识。 对的， 然后我就记得好像公蚊子是不吸人血的，他们都是在森林里边玩。所以可以查一下啊。 是的，你说的是对，是母蚊子吸血， 对不对？ 公蚊子是素食主义者。你果然记得，所以把母蚊子记成了母老虎的形象，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自然界一般来说比较富有攻击 性的，都是母性凶残是吗？ 都是母性的，因为他们要生孩子。 因为他们要生孩子。 我要下车了哦。 你说什么？因为他们为什么比较凶残？为什么母性比较凶残？ 因为他们要生孩子呀。 那公的还要出去打猎呢。 动物。 对啊，动物啊。 一般，哎，你不知道，一般来说，如果是在自然界，就是雌性或者是母的出去打猎的情况比公的多吗？ 真的吗？ 啊，比如说狮群。就是母狮子打猎啊， 然后公狮子在家等着，对吧？然后像王一样。 对。 那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就是按照如果普通的观点来说的话，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人类在就是进行采摘的时候， 素食的时候是吧？ 是女性占到了劳动力又出去的大多数，因为他们就是生性就是比较会摘嘛，对不对？然后后来的时候，其实渐渐的就是开始捕食了以后，还是能体现出男性整个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和他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那好，那为什么公狮子和母狮子他们又不是采摘？他们当采摘是吗？出去拿外卖？ 你等一下。喂，母狮子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家是你出去打猎，不是你老公呢？ 他怎么说的？ 他说的我听不懂。 他是怎么接起跟你同一个讯号的电话的？好吧，所以说呢，这是在一个社交网站上面，一个网友发布了一张拍死蚊子的照片，然后配文：“我马上就要弄死你啦！”然后最后被封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杜绝这样的一个暴力的行径吧。其实他发了这张照片，他肯定是开玩笑的。但是封号的确对他来说可能会造成短暂的社交障碍嘛，因为他可能是常用这个社交软件去跟朋友沟通。 我们今天说了羊，然后说了蚊子，说了好多好多动物。我们先来听一首《动物世界》吧，一会儿回来。 好的。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打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 啊，人总患孤寡。迷路问来月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几声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可露出爪牙。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希望现在在我说话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声的珊珊。 其实我是一个设计了，我是想这样说完以后，然后马上垫一首电乐，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破坏掉了。 慢慢的，慢慢的，好不好？嗯 就是、 你刚才已经说完了呀。 对啊， 对对， 所以我在点电乐嘛。 嗯。我在催促你点电乐。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着急？ 着急。 大早上的、嗯、，OK。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个蚊子的照片啊， 嗯， 就是这个蚊子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 嗯， 我觉得其实没，在我理解没有特别血腥的，因为它这个蚊子 对，其实好像没有吸到什么血，对吧？ 其实都还不到1/30这个画面，我觉得。 哦，它拍的比较远， 很远很远，嗯、其实。 其实远看的话，就是 一只蚊子被打。 不要去想解，想解这个。我们还是聊一些比较凉爽的事情好了。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画面，在我看来，我觉得还好吧。就比如说番茄酱，就是弄洒了，感觉都比这个血腥哎。 嗯 嗯，但是估计就是封号的原因，是因为他整个态度，就觉得打死蚊子的那种感觉 特别暴力，是不是啊？嗯。好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分享下一条资讯了哈。我想问一下，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你夏天的时候有吃雪糕吗？今年夏天 有。 我觉得为什么好像现在吃的雪糕越来越少了呢？ 因为越来越难吃 了。是不是上了年纪了呀？ 我就真的是觉得现在的雪糕很难吃。 嗯嗯， 就是很少吃到让我觉得像小时候一样很期待的雪糕了。 嗯， 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的口味变挑剔了，而是因为现在的雪糕就是进步的不够。 嗯，有道理。嗯，我们鼓励所有的雪糕同学们都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其实好像 被我们吃掉吗？ 对，被我们吃掉。他们生而是被吃的吗？然后其实我觉得好像咱们这一辈的人会觉得小时候的雪糕更好吃。 嗯， 但是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中国雪糕界可以说是让美国人无法自拔，一直在仰望的一种状态。 嗯， 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哈，他说了这个做了一个中美冰淇淋的对比，中国的冰淇淋的种类呢非常非常的多，五花八门，就各种各样的雪糕的名称，各种各样的雪糕的造型，其实咱们随口说就能想到十几种。哦，我看到了，孤独中旅行说我也没吃雪糕，今年夏天嘛，一块雪糕都没吃嘛。你知道我昨天秋天，就是今年已经到秋天了嘛，我前两天的时候去了一个做科技的公司，那个科技的公司会有一些做实验的样本，他为了保存那些样本呢，弄了很多冰柜。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看到冰柜的时候就很想，好想来一块雪糕，所以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测评。 那他们里面有雪糕吗？ 他们里面全都是实验的样品。 嗯，我还以为他们在里面也会放一些雪糕，然后夏天的时候吃。对， 对，是一个科技公司，是一个实验室。 我知道，我上一次吃雪糕还是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三里屯那个附近，你买了一个雪糕。 啊、哦，对对对对对的。 然后那个是我这个夏天吃过的为数不多的雪糕。 嗯。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吃 Imagine Dragon。 Imagine Dragon 是什么？ 梦龙。 啊、哦。此处招商。嗯，孤独中旅行说，一个也没吃，不吃也挺好的。的确是，我觉得好像首先现在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室内室外待着的环境下，特别特别热的情况其实已经不多了。比如说在室内的时候是有空调的，然后在室外的时候一般打上车，一般也可以要求师傅开空调嘛。嗯、 我觉得吃雪糕不是一种消暑，是一种生活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 要凉爽是吗？ 就是爽爽夏天。 老子不想烦躁，老子就想凉爽。 这是在盖的歌吗？ 不是啊，是我原创的歌。对吧，就是要这种想爽的感觉。 对对 对,、嗯、对, 对， 好吧，说回雪糕这件事情哈，其实美国的冰淇淋的种类也有一些，但是它其实不多，可是有很多是有比较好吃的味道的、嗯、就老美好像是很爱吃雪糕的，你看各种美剧里面就经常比如说有人失了恋就在家捧一大桶那种雪糕，我有时候经常会想那种大桶雪糕是就是会卖给就是 2C 吗，就是卖给客户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便宜划算 啊、哦，是吧？ 而且适合他们的饮食习惯。 嗯，就是他们会 超便宜， 超便宜吗？ 就是你知道，在国外买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的容量是另外的五倍， 嗯， 然后价格相差多不到20%。 所以说大家会买大容量的， 嗯， 然后雪糕、冰淇淋这种高的脂肪含量啊，也是适合他们的饮食结构的。 美国人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啊， 对，没有在 care 卡路里。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才是冰淇淋王国的。嗯，进行了一回中美冰淇淋的 PK， 分为哪三个组来 PK 呢？分为挖勺组、冰棒组还有奶味组来进行三局 PK。 OK， 那现在 Round One 第一轮 挖勺组， 挖勺组， 是用的美国最最最最流行的那个冰淇淋 Ben and Jerry's。就那个各种各样的出现在综艺节目上的，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像一个保姆一样存在的那个冰淇淋、嗯、然后这个中国的用的是三色杯， 就那种小时候吃的三色杯。 我没有吃过 Ben and Barry and Jerry's， 我也没有， 但是三色杯肯定比它好吃。 你怎么知道？就是Ben and Jerry's 其实有好多好多种口味，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种传统去挖勺的冰淇淋，它的口味有40多种啊，草莓、树莓、巧克力、肉桂等等等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曲奇饼干和芝士奶油。 是的，是的， 就各种冰淇淋换成那个曲奇饼干就了不得，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我个人特别喜欢吃那种葡萄酒，朗姆葡萄酒。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吃冰淇淋里面有葡萄干。 但是其实冰淇淋里面有葡萄干，对，很好好吃的， 超好吃 啊！再加一点那个朗姆葡萄酒的味道都挺好的， 就是合起来叫做葡萄干朗姆酒。 就是葡萄干朗姆酒，对吧？冰淇淋在哪？ 味儿。 就是咱们国内有一个那个也是卖冰淇淋的那个品牌，按成杯装的那个，它里面有的时候让你自选一些加入的那些馅料什么的嘛。 我一定会选葡萄干。 我经常会选那个就是曲奇、奥利奥，还有那个布朗尼，我觉得混在里面很好吃。 对，你说 Cold Stone 是吧？ 类似，咱不要再说。 我超爱吃他们家的。 好的，那其实三色杯呢，我觉得三色杯比较难得的一点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吃那个三色杯的雪糕，它里面有个草莓味道的，就分三色嘛，中间是那个粉色的，其实就比较清淡。所以说，首先在挖勺组上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在 ins 上面还有国外的社交网站上面，就经常看到老外对于国内的这个三色杯这种挖勺类的雪糕的赞美。然后接下来主要是跟大家对比一下棒冰组。棒冰组的呢，美国是有一个 popsicle 这样一个雪糕的，它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感觉像直接把果汁冻成冰，画风异常的艳丽。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那个雪糕的那个封皮， 北京好像也很流行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艳丽的那种，一个一个的那个方块一样的，就是插在棍儿上，然后就是排成一排来卖。 对。有一点点好像是，它其实是国外的那个国内的比较色彩鲜艳版的老冰棒。就是对啊，就是色彩鲜艳版的老冰棒啊。老冰棒其实是一种蛮那个解渴的雪糕。 你要这么理解，你开心真的就好。 我开心就好。 但我觉得有一点差别是形状上，就老冰棍的那个形状中间还有几个凹的，它这个中间有几个凹的吗？ 它是比较很重要吗？很重要吗？ 我觉得就冰棍儿，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造型，还蛮重要的。然后你说接着 round three 第三轮 啊，还没有完，基本上其实像刚才那个刚才说到的美国这个 popsicle 这个雪糕呢，它其实好像是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很多老外会自己在家里做，就直接把鲜榨的果汁放在模具里面，还能把一整颗的水果冻进去。但是其实对比的话，你会想想，就中国，我觉得好像会有另外几种雪糕比较接近。小时候吃那个绿舌头， 对的， 还有那个 banana。 嗯， 但是绿舌头我觉得和这个不太一样的原因， 因为绿舌头是软的， 它会越吃越软。 对的，嗯，它是果冻冻成冰棒的感觉。 对，是这种感觉。 然后刚才美国那个是把这个果汁冻成冰棒的感觉。 嗯， 大家记得那个 banana 那个雪糕吗？这还可以包皮。 嗯， 就是那个香蕉外面黄色的那一层 是的， 会包在那个奶油上面。 嗯， 然后每一次它都会掉在我的裤子上。 嗯，你吃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掉在衣服上啊。前两天我去跟水水吃面，然后是一家那个比较辣的面。然后呢，我到了之后发现水水穿了一件白 T 恤，而且特别特别逗，就是在一个那么拥挤的小面馆，苍蝇馆子吧，算是有点那种风格。 对。 然后水水还把那种纸巾铺满了自己的胸前，就很像在西餐厅铺餐巾纸那种感觉一样。我说为什么？他说怕崩到身上。 嗯，然后 果然崩到了餐巾纸上。就是得亏你铺上了这种感觉。所以说的确是，其实美国的小朋友们在这个测试当中一看到这种冰淇淋 banana 就立刻就爱上了，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这么有趣的冰淇淋。 所以说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雪糕出口到美国以后就是又占领了美国人的口味吗？ 嗯，不用出口到美国，他们是在中国做的测评。 哦，在中国做的测评。 对，他们是在邀请在中国的美国人一起和中国人做对比吃的雪糕，就是中国人来吃美国的雪糕，美国人来吃中国的雪糕，分别表达一下口感。嗯，也可能是因为这个 来中国的美国人就比较喜欢中国。 对的。 对不对？ 然后跟你说一些，这些也可能是包括他们其实会对美国人表达感情可能会比咱们夸张一些。 超级 是吧。比如说好吃，中国人会说啊好吃哎，比如说哇哇 so good so good， 就显得中国的雪糕 oh my god seriously so good， 显得中国的雪糕就真的很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那在给他们测评的这个中国的雪糕当中还有什么呢？有这个特别特别火的随便。 有。 随便在拿到美国的青年面前的时候，这种黑白相间的纹路一亮相，就把大家的眼睛吸引住了。 对，然后美国人就会说 whatever。 没有 whatever 就是随便嘛。 没有，对。好冷啊，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今年你讲的最冷的一个笑话，你知道吗？ whatever 就是随便啊。对吧。whatever whatever 你开心就好。好吧， 你看就是随便你开心就好嘛。 那然后刚才我觉得他们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了，但是他们吃完这个雪糕之后呢，他们就真的是做出了那种 it's so good 那种神情。就是完美的奶油和香甜的巧克力脆皮，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他们给出的一个反应哈。包括就是还引发了这几个美国年轻人之间的抢食啊，觉得咱们这个巧克力和奶油的味道都刚刚好。但是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好像很多中国人不爱吃美国冰淇淋的原因，我听过大家的一些反馈，会觉得太甜了。我觉得中国的雪糕对我来说就已经够甜了，已经甜到爆了。 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很甜很甜的东西。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甜的歌，然后这就是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翻滚朋友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是我喜欢上你的时候的内心活动，来自陈绮贞。一会儿见。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站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停顿，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被水水的翻滚吧朋友圈立刻吊起了想翻滚的情绪又被停顿吊起了想翻白眼的情绪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想坐上去幼儿园的车，但是无奈车坏了，只能跟着珊珊去坐着上小学的车的水水。 就是我是老司机哎，怎么才去上小学呢？ 对啊，你是幼儿园园长，然后后来被调到了小学去当教导处主任。 那好吧，那各位亲爱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咱们来学英语吧。刚才呢，其实跟水水在这个中美冰淇淋大 PK 的环节当中，他其实也表达了很多这个英文的标准发音，因为水水的英文发音还蛮标准的，所以说呢，我要开始考一下这个水水的翻译能力了。 好的，好的。 因为我看到了一条这个资讯是这么说的，说四 A 级的景区出现了神翻译标语，游人惊呼，实在是太雷人了。那是在阜阳市的一个生态园，记者看到了大量的路线啊、景点警示牌，还有这个指示牌的英文标识出现了错误，比如说“过桥慢行”，应该怎么翻译呢？ caution， 然后 bridge， 谨慎。Caution bridge 就可以了吗？ 就类似吧，我不知道 两个单词是吗？ 我不知道具体。 那你跟最后这个景区翻译的差不多，景区翻译的是这样的 ：The bridge go slow， 过桥慢行。还有九和塔的简介，九和塔的简介变成了 Joker Tower。 Nine and the introduction 就是九。青青小草踏之何忍，应该怎么翻译呢？青青小草踏之何忍？ 你知道吗？青青小草踏之何忍这个东西在国外就没有。 对的， 因为国外可以采草， 他们可以采草。那请问青青小草踏之何忍到底应该？其实就很简单，对不对？就是不要采。 Green green grass, step step people。 OK， 你知道我这个资讯是希望给出景区的神雷人翻译，然后让你给出一些正确的翻译吧。 我要给出正确的翻译是吗？Sorry， 刚刚说完水水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然后有标准的英音，然后水水就告诉我说，青青小草踏之何忍是 green green grass， 是不是 step step people 是吧？到底应该怎么？其实就是不要踩小草吧 ，don't step on the grass。 Don't step on the grass， 对吧？ 但是 就觉得不美啊，不可爱。 不可爱。但是最关键的是，在中国为什么大家不可以采草呢？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去研究一下，就是林业方面的专，我们联系一个专家问一问好不好？ 可以啊。 就是你觉得是中国的草种有问题，还是中国人太多？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人太多，有可能 是人太多。 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北大里面，唯一可以采的草坪就是静园草坪，是可以采的嘛？ 对。 它的确比其他的草坪就要黄一些啊。感觉小草的生命好像 其他的草坪是不可以采的。 对，你都采了是吗？这几年 难怪经常有保安叫我 那穿黑衣服的同学， 请你不要再采草坪了。 就只有静园草坪是可以采的。但是你明显感受到那块草有点发黄。 我从小就很喜欢采草坪。超级。 恭喜你， 因为我 青青小草踏之何忍green green grass step step people。 所以另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神翻译是什么的， 在这个景区当中的神翻译是这个样子的哈。他把青青小草踏之何忍翻译成了 green grass step up how to endure。 是不是就是怎么都想不出来这是怎么翻译的？ 厉害厉害厉害， 很难呢。我真的是实在是不懂，就是 哦，它是绿草采 of 怎么忍，对不对？ 对， 嗯，就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神翻译，所以有很多网友引起了热议。 嗯嗯 ，OK， 还有呢？ 没有了，简单的这三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但是的确，这个记者在步行两个小时之后，发现了三四十处错误。他给出了这三个例子。 哎，大家就是在直播间的同学们，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神翻译啊？就是你知道之前我就是去考驾照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们那个等候室的那个翻译真的非常精彩。 等候室 是什么呢 ？Waiting room。 他翻译的是候听。我觉得你用拼音、 哎、 你用拼音我也可以忍 OK、你用拼音我可以忍，但是麻烦能不能把拼音弄全，对不对？ 对， 就你不能说等候是你翻一个后听，然后让国外的同学情何以堪。 是的，而且他就写等候是， 我很怕，而且我很怕就是那个 road 就是那个路，他写的是路，就 LU、 明白了，road 怎么着也给写上对吧 ？street 就 street 嘛，就不要写街，是这意思吧？ 你知道我其实我觉得中国在翻译当中最可怕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吗？ 是什么？ 厕所标语。 啊、 就比如说女生没有这个问题了、男生会有。 为什么？ 就比如说经常在男生的厕所里会出现这样一句话，叫做“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这跟很多公益广告是一样的，是吧？ 然后下面一般会有 每个人都向前迈出一小步，整个人类会向前迈出一大 步。对，然后他的那个是指你在就是小便的时候要往前走。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下面的英文经常真的会让我觉得很好笑，就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都有。 所以你印象当中会有，算了，会有影响你。 会影响。 好了吧，这是一个英文翻译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景区或者是公共的场所，的确这个英文翻译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随着大家的整个社会的英文的水平越来越高，或者是这个景区的规划的工作人员更加严谨，还是有必要把所有的英文翻译做得更加标准的。倒不是说英文翻译有多么重要，而是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也是对别人文化的一种尊重。我觉得， 对，你知道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是在国外的中文标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如果现在比如说你去温哥华或者你去多伦多旅行，然后一下飞机出机场，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英文下面基本上都对应着中文。所以基本上现在大家如果不会读英文的话，在比如说在加拿大很多城市的机场是没有障碍的， 只要眼神好使总是能找到出口的， 对 吧？ 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实际上是因为中国人在做中文标识，就不像在中国是中国人在做英文标识。 明白了、 所以如果国外的人来做的话，他们估计肯定也分不清。所以语言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需要 native 来做，就 是 本地人说这个母语的人来做。 对的、但是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人预测说可能五年之内就不太需要自己会其他的语言了，有可能会形成就非常方便的便捷至极的基本上等于你会说的这样一个翻译的功能。 对、 但是不管怎么还是要自己学啦，不要让自己的脑袋越变越笨，对不对？ 对，所以某个人就是现在在 abandon 那边停留了很久以后被到 了 abortion 了还有很多的 abolish obliged OK, 来吧， 珊珊就是成立了一个背单词小组、如果是新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啊，要跟大家说一下，珊珊每天晚上都会背单词，虽然我不知道她背单词最后都用到哪儿了、而且这单词最后都去哪儿了，但我还是 用了俩 很不礼貌哎、 就背的是这个系列的单词。 我教你一个比 shut up 要就是稍微的就是礼貌一点 的， 但是同时又更就是更命一点的。 Can you leave me alone 是吗？ 不是，叫做 zip it。 Zip it 就是把你的嘴缝上的感觉， 就是把拉链 拉 上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更不礼貌。 对呀、我说了呀，就是听起来更文雅。 听起来很刻薄。你知道沙达潘的开玩笑，你知道 zip 就是那种哈，你不要说话了，我这辈子都不想理你的感觉。 是的， 对吧？对吧？ zip it。 所以我还是支持大家用 shut up。是有多需要别人不说话呀？ 把你的腰闭上。 把腰闭上，来吧。再问一下大家，在直播间的亲爱的朋友们呢？你们有多少是还在读大学的呀？就还住在大学宿舍的，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好，你现在是住宿舍的，可以冒个泡举个手给我们看一下吗？ 大家还住宿舍的打个一，好不好？ 对的，现在跟大家进行一个大学寝室规格现状的一个 排级了，我们可以出来看看各自的宿舍处在什么样的级别。首先来看第一张图片哈，这个呢是第九级寒酸十人间，就是可以看到最基本的板床，然后十张床中间有共用的这种学习的课桌，住宿费的参考标准应该是300元 一年，30块钱一个月，1天1块钱，你要期待什么？我想问一下。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好像在住宿的时候，在住学校宿舍的时候，宁愿可能多花一点点钱嘛。也希望住得好一些，毕竟每天都要回去睡这里嘛。但是这几年的确这种十人间已经少见很多了， 基本上 对的， 差不多没有了。 是的， 对对， 前几年还并不少见。 对， 就基本上是除了这些床啊、桌子啊、凳子啊，就什么也没有了，衣服只能放在箱子里，塞到床底下。 OK， 这几年已经消失了哈。来看第二个级别， 第二个级别， 无卫生间八人间，住宿费的参考标准是500元一年。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头几年还比较常见， 这个现在还挺常见的。 但是八人间很常见吗？我觉得现在至少也是六人间了吧。 我觉得不少大学都是八人间吧，什么我具体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海淀这边很容易出现八人间。 是吗？但是八人间的确是好像不太好住，又没有卫生间。其实八个人可能共用一个卫生间，还不如用就是整个楼层的大卫生间更加方便一些。然后让我想起一个段子，就一个宿舍八个人，然后有七个女生有八个， 吓死我了。 一个宿舍八个女生，然后有七个讨论组，七个小群，女生住在一起的确会有一些小九九。来吧，下一个级别，第七级普通八人间，有个独立的卫生间，看起来整个这个环境就会好像整洁一些。然后收费标准呢是大概800元一年。 所以有没有卫生间还差别蛮大的，对不对？一天要多加差不多1块钱。 有独立卫生间其实听起来就会稍微的高级一些，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大学宿舍有独立卫生间有个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吗？ 谁打扫厕所？ 对 对吧， 打扫厕所真的很 bug。因为我的大学宿舍就是有卫生间的嘛，我们知道排时间，大家轮流去打扫厕所。 OK， 可是打扫自己的厕所就还好，就打扫公共的卫生间就会有这种小小的心理阴影。来下一个级别，上下铺的六人间，这个应该是更多的朋友在住的一种宿舍，比较好了。这个条件住宿费的参考标准是1000元一年。然后接下来第五级标准四人间， 这个是我就是 大学的时候的样子是吧？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差不多。 哇，你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住校了？ 我们高中是住宿制的高中， 然后就已经变成这种标准四人间了，是吗？ 我们是标准六人间。 明白了，但是底下是 这是一样的， 底下是书桌的这种风格。 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风格。就这种风格会让我觉得就是自己被关在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空间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来吧，咱们看一个下一个级别的这个宿舍的图片。刚才这个标准六人间基本上被用作了一个它的收费标准大概是1500元一年。当时你住学校的时候是大概多少标准，你还记得吗？ 1500块钱一年。 就是1500是吧？ 对，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是。 好吧，我们看下一个长什么样子啊。这是标准双人间，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这个我觉得其实际上在学校经常出现，就是那个地方的空间小，就它建筑面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两间很小的房间。然后就会出现有这样的，就是很容易造 CP 这种房间。 你怎么跟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就会经常哎呀， 而且 执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噎，对吧？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宿舍的这个房间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两个人会天然的很亲近。 对的， 因为只有两个人住嘛。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跟同舍的这个同宿舍的舍友发展感情哈，因为你的是不一样的，是吧？只能做好朋友，控制住自己。 好，然后第七个， 对，就是第三级高配标准双人间，住宿费的参考就很贵很贵了。对， 10000块钱一年。 对，这应该就一般不属于像公立学校或者是咱们普通会读大学的这个住宿标准了。 但是说实话， 一般一年也很便宜，是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那么多在外面租房子的同学，10000一年，平均每个月也就1000块钱吧。 对的， 大约大致1000块钱。 是的， 也就还好吧。 可对呀，但是这样的住宿标准肯定是不可能提供给很多的学生的嘛。 对， 是吧？ 但如果有这样的宿舍的话，基本上的确可以不用出去租房子了。 嗯， 来吧，下一个级别， 所以往上走， 更加高的级别了。 我看一下， 嗯，家庭套房。 哎，这个我觉得 不合理了， 不合理吧？作为一个学校，你提供这样的宿舍， 所以我说嘛，这网上的级别可能就一般不是咱们读的这种公立大学，有可能是私立的或者是贵族学校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Okay.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你知道博士如果是已婚的状态，学校是会给他提供单独宿舍的，就是请这两位学生住在一起，也算是家庭套房吧。 嗯， 只不过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在学校里面能给个单间，我觉得条件就已经算是非常的优惠了。 嗯， 最后一个级别，最高级别的学生宿舍长什么样子呢？豪华公寓。 请问一下，这是复式吗？这是复式吗？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楼梯是他从他的二楼要 step down 到他的一楼吗？请问一下。 是的。 是吗？ 嗯，10万块钱一年。 不想看了。 还是贵族学校的宿舍吗？大家的宿舍到底属于哪一种呢？我觉得咱们更多的可能还是属于可能就是标准四人间这种情况。 我觉得标准四人间是大家基本上普遍的情况。这种就是住宿舍还需要下楼去吃早餐的，我也是觉得够够的。 豪华公寓是不是？我看到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王子冰后来了，好久不见哦。 嗯， 开心哦。 嗯， 一大早的大家都在做什么呢？今天是星期一对吧？星期一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真的今天工作会很忙。 说实话，我觉得星期一真的挺忙的。就是每一个星期快要到星期一，然后星期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会深深的呼吸一下，我觉得说这个星期的工作就是还没开始就已经放着上个星期累积的很多了。 嗯，来吧，咱们放一首歌吧，然后咱们这个稍微的放松一下。我看到王子冰后打招呼了，说嗨大家好，王子你好， 欢迎王子。你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收拾的怎么样？是还整齐吗？来，我们固定节目一首《不想上班》送给大家。 不想上班，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房东每天催我300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3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300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有完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欢迎您来到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今天那点事儿来了，他说了周一就不想上班，怎么样啊？我周一就是不想上班，我是珊珊。 我要怂一下。我是虽然放着不想上班，但其实内心充满了工作的渴望，而且希望能够在这个星期不断地提高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并且遇到更好的自己的水水。 嗯，我是其实刚才虽然放了狠话说我不想上班，但是其实我心里特别的热爱工作。我简直可以把那个表情包倒背如流，我爱工作，工作让我快乐，工作让我进步的珊珊。 就很弱哎，就只有两个，工作让我快乐，工作让我进步。 那你来，我爱工作。 我爱工作，工作是我的一切。 也是俩呀，我觉得咱俩好像只能说到两个，说到三个自己会把自己吓到。 我爱工作，工作是我的一切，工作是我快乐，工作是我欣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爱工作，工作是我的一切，工作让我快乐，工作让我幸福，工作让我兴奋，工作是我一切的源泉，工作是我精神的动力，工作是我前行的指标。是不是？ 好，现在画面上出现 我爱领导，领导哇，早餐什么，这是肠粉吗？ 是啊，我们从各个国家的早餐现在切换国内频道，现在进入到了各个省各个市各个你的家乡风味，或者你正在生活的城市的风味的早餐。 好的，今天先来讲广东的早餐。 今天来讲一讲广东的早餐。我带来了3份广东的早餐啊，我们先看一看。来， 余饮水。叉烧面，是叉烧面吗？ 叉烧米粉 吧，叉烧米粉。过分。 然后 哎呦，煎饺。哎，这广东会很喜欢吃煎饺吗？广东人 喜欢吃啊。喜欢吃。 真的，我觉得我可以去广东生活一阵儿。但是其实你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肠粉。 我也超级喜欢吃肠粉。 而且我发现在南方和北方吃肠粉的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你知道，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是我当时有一次去深圳工作，然后楼下有一家肠粉店，我就去吃了。我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北方吃肠粉的时候，我是要一个一个夹过来吃的嘛，而且一般情况下他已经把那些什么什么酱汁给我浇了一点点，我就不需要再蘸什么东西了啊。 嗯。 然后在南方的时候，在深圳的时候，发现当地的人是这么吃的，他是。 嗯， 他桌上一般会放一个辣椒的那个罐子，会把整个辣椒罐就是铺到那个肠粉上面，基本上好像是拿整个肠粉蘸在辣椒汤里啊。 你说南方是吗？ 嗯， 对啊，就这样吃的呀。 对呀，然后就很好吃。那时候我去深圳，我发现哇，原来肠粉是这样吃的， 超好吃的。 嗯，肠粉是需要蘸辣的，对吧？ 是，其实我觉得蘸不蘸辣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就是、怎么说，不是特别关键， 重要是吧？ 关键是你要蘸东西。 哦， 嗯，就是我觉得普遍北方人不是特别喜欢蘸东西。 嗯， 当然了，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留在第二个时段和大家主要的去聊。 是的，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美美的生活分享家，他也会和我们去分享他作为一个南方人来到北方人生活的一些生活经历。 嗯， 那珊珊作为一个本来就是北方人，然后又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北方人， 嗯， 对吧？ 我就想告诉大家北方有多好。 我们也没有说北方不好了。 嗯， 嗯，不要厚此薄彼， 嗯， 好不好？ 好的。 嗯， 你是南方人对不对？你也是算是南方人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的， 算 对吧？ 嗯。然后呢，我今天其实带来的是北上广的早餐，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就是刚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可以从北上广开始。 嗯， 说实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北上广这三个城市在饮食文化上， 嗯， 除了广州之外，上海北京其实就是还好了。 嗯， 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来看一下北京的这个早餐。 哇，炒肝。 嗯，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普遍来说北京人在饮食方面还是比较粗糙一点。 嗯， 对不对？ 对，但是你要看是什么吧，比如说宫廷菜，佛跳墙，这就不算粗糙了吧。 但是佛跳墙不是北京菜啊。 它算是和 佛跳墙应该是福建那边的菜吧。 是吗？ 嗯， 不知道为什么会慢慢的引入到宫廷当中，然后成为皇家的菜，因为也没有在福建定过都啊。嗯 ，OK。 然后其实北京肯定还有很多做的比较精致的菜。 宫廷菜是各个地方的菜的一个集合。 嗯嗯，有道理。 然后慢慢的，后来就发展成了北京所谓的宫廷菜。 有道理。 其实你看，比如说北京宫廷菜里面的各种那种孜然什么，那种烤羊排，你说怎么可能是北京人吃的？ 啊，好吧，嗯，但是我的确在宫廷菜当中没有点过烤羊排。 你没有吃过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小馆的，就是那个宫廷菜吗？他们家招牌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烤羊排啊。满人很喜欢吃羊排。 嗯，有可能，所以是合理的。因为宫廷菜又不是全部是满人。 嗯 嗯 ，OK。然后紧接着我们可以看一看上海的早餐。 嗯，上海人肯定就会要吃的精致一些。 对，比如说你看有面，然后有包子，然后有生煎， 嗯， 然后还有肉馅儿的汤圆。 嗯，肉汤圆，南方人好像很爱吃肉汤圆。 其实我觉得比较偏向东南那一片。 嗯 嗯，不是西南喜欢吃的。 嗯 嗯，就是反正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搭配，就是 you know。 哎，我觉得咱们好像在聊省内早餐的时候跟在国外聊国外的早餐的态度不是很一样。哎，聊国外的早餐都会抱着非常宽容的心态，然后聊国内早餐的时候就会怎么跟我吃的不一样。还说北京人吃的糙，北京人哪里吃的糙啊？嗯，北京人的卤煮要做很久的， 是吧？ 对呀，啊。 Sorry，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炒肝，对不起，卤煮。 嗯，而且最关键的，其实我觉得心态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外国的早餐可能我们大多数都没吃过。 是的，抱着是比较新鲜的这种心态去 看待。对，那对于这种陌生的，我们可能抱的一种新鲜的态度啊。 嗯。 但是如果是国内的早餐呢，我们通常都是选择了以后觉得自己爱吃什么。 是的。 所以对这种就比如说各个省的或者各个市的早餐， 嗯， 还是会稍微的挑剔一点。 嗯 嗯，但没有关系啦，我就从明天开始我会更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这个早餐它的来历，或者是类似于它是怎么来的，好不好？ 是的， 嗯， 明天从炒肝开始介绍。 你喜欢吃炒肝吗？ 我不喜欢吃炒肝，我会觉得好像对那个身体的负担很重，但是我蛮喜欢吃卤煮的。卤煮对身体的负担也很重。 OK， 最后呢，想跟大家在翻滚朋友圈当中呢，分享一条关于朋友圈的消息。 好， 那我昨天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提问，然后呢，他集合了很多很多的答案。他提问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有的人朋友圈只开放三天？ 嗯， 你朋友圈当中有这样的人吗？ 有，待会儿来的嘉宾就是。 哦，是吗？ 他朋友圈就开放三天，我印象当中。 OK。 那接下来这个话我有点不太敢讲了。 你讲嘛，他在导播间听着怕什么呀？大不了不做朋友嘛。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发现一般来说朋友圈开放3天的人， 我怎么听起来这么害怕呢？我都不太敢让你讲了。 都是怪人。 哦。 然后他说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循环的去论证，他发现他的朋友当中，朋友圈只开放3天的人个个中招。 嗯， 就是每一个人都还蛮奇怪的。 嗯。接下来今天来的嘉宾是我的同学， 你 知道吗？ 你觉得他怪吗？ 我觉得他不怪。 嗯， 可能是因为他美吧。你知道我对美的人永远就是有先天的各种原谅的能力，我完全不怪美的人做错任何事情。 你们熟吗？ 大学同学嘛，住一个宿舍。哦， 所以为什么还要靠这样虚假和虚伪来就是沟通感情？ 因为不常见嘛。谁上学了呀当时？没有，我们当时算是住一个宿舍，是研究生的时候。 嗯， 本科的时候在一个学校，但是不一个院系，但是我知道他，哦，同时在北京大学电视台。然后上了研究生的时候在新闻传播学院，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不同的房间里面。我们当时一个宿舍是就是类似那种3室1厅似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住在不同的室，然后共用一个厅，这种风格。但是他很漂亮啦。 OK， 好 吧。 然后你看到他之后，跟他聊完之后，咱们在节目的最后，你来公布一下，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怪人，好不好？ 可以。我觉得这个主意好。 所以最后这个给出的一个结论是，朋友圈开放3天的人，怪人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那个是我引用的我的一个朋友的观点。他这篇文章其实是盘点了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对于朋友圈只开放3天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比如说像杂志的主编，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比如说一个叫做余威的一个主编，他其实上是单向空间的创始人。 哇哦。 然后呢，这篇文章就是他们做的一个专题。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表面的原因是被便捷的工具驯化而来的，越来越懒。然后身边有一个日新月异的，比如说女儿，还有比如说拍几张照片，然后加上几句话就更省事儿的记录方式嘛。就女儿再好，老晒也是违背社交礼仪的。毕竟私人生活不宜公开，那忍不住秀上几个小时就把它设为私密了，根本不用3天。那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朋友圈其实是不做朋友圈，就是本来感觉人都不错，结果他发了一个状态，然后比如说怒在某个电影，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朋友真心是做不下去了。就类似他觉得就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一个讨论吧。 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个余威是个怪人。 他就是应该被 diss。 应该被 diss 好不好。他首先说了这个晒娃不太道德，然后他说我都是晒完之后立刻点私密。那该看的都看到了呀。 他说如果了，我现在也会。我现在的照片基本上很多都点了私密。然后我设置的是半年。你设置的多久？ 永久可见。 永久可见 是 的。是吗？ 为什么呢？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半年可见这个点。 因为就是不想别人往前翻的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记忆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对我已经有影响了。就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但是我不是很希望把它就是让大家全都看到。就好像你会把它珍藏成你的日记一样。然后我是觉得发生的更近，离你更近的那个时间段，你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但如果太远的话，你就会觉得说那就自己保留起来。 好，那我也说一句大胆的话。我觉得把朋友圈设置为仅什么半年可见啊，仅几个月可见啊，仅几天可见的。 好，我们来听一首音乐。 好的， 马上。是什么呢？ 本来也太大胆了，我也是很犹豫说不说的嘛。我会觉得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OK， 那以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就这么结束了是吗？硬转。我真的觉得无所谓啊，就你就看嘛。 我觉得你的脑子真的非常需要回路，所以送你一首《闪光少女》。 好嘞。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青色。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生于北方，想知道北方人和南方人在生活上到底有什么样差异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个现在回到南方会常常被南方人以为我已经背叛南方成为了北方人的水水。 好吧，咱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哈，是我研究生的同学，是个小女神，生活分享家吴颖媛。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可以叫我圈圈，比较好记一点。 好的，对， okay， 圈圈， 我是那个湖南人。 哦，你是湖南的。 对对对。 然后湖南人，然后在北京工作、学习和生活啊。 对。 上学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到北京来的，对吧？ 对，掐指一算，居然快十年了。十年前。 对， 我们年纪真的不小了。作为同龄人，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山东人和湖南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喝和喝的问题。 就是混得清楚，对不对？ 混得清楚。 混得清楚。 咱俩会被罚钱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听过一个段子，特别特别逗。他们说，不要再说湖南人分不清喝和喝了，难道他们笑起来都是发发发发发吗？他们是会发喝的，他们也会哈哈哈哈哈。来吧，所以咱们今天是 那个段子， 什么段子？ 你还记得吗？ 什么段子？ 就是东北人、福建人和湖南人 接龙是吗？成语接龙。 对，然后第一个人就说了说心心相印，然后东北人就说印贼作父，然后福建人就说互相伤害。 你竟然能背得下来？ 东北人就说害有谁？ 你好棒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这个聊话题之前呢，今天的话题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在生活上有什么差异呢？提醒大家想怎么样参与的互动的这个方式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如果听的话呢，可以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来收听。如果想收看的话，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OK，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这样的话题。那我们就单刀直入的问一下嘉宾，就是刚来北方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最不适应？ 对， 我想想啊，应该是南北和左右。对， 我也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非常惹到我。 这么回事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就大概在 你们分左右吗？ 嗯， 我们说往哪应该是都说往左往右走，就几乎不会说往南走往北走。我是在北大生活了4年之后才分清楚北大内部的东西南北，以几个门为定位。对对，至今还不认得很分清楚这个方向。 嗯， 对 对，圈圈也是在北大读了6年书，就是本科和研究生。 对， 然后你知道学校那个未名湖是在北边对吧？到大四才知道是吗？ 不是西门吗？ 哈哈哈哈，你接，只是你接，他是我同学，我不好意思 diss 他。 是西边， 对对对，西边， 西 北边吗？ 从 西门 进可以走得到。 但你知道，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问路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说，比如说你就说师姐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二教怎么走 啊？ 然后师姐就会跟你说，你先往东，你从这条路先往东， 嗯， 然后从那边然后往南，然后你再往东， 嗯， 就是，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怎么翻译啊？这个我在想说，那过去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右转对不对？然后再左转， 嗯， 然后那个师姐就算了一下说。嗯，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明明就左右就能分得清楚的事情，干嘛要那么麻烦？ 嗯。 然后大概我在北京生活了5-6年之后，我叔叔来北京， 嗯， 就是我爸爸的弟弟， 嗯。 然后我就在就是类似于打车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师傅说，我就说， 啊， 师傅，你先往东，然后你往南，然后你再往东。然后我叔叔就看着我，像看着一个外星人，然后说：“天哪， 我咋又弄啥嘞，雨音婶儿？” 你咋有分内情愫房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在北方生活，因为北方地平， 嗯， 所以建这个城市的时候，就东南西北分得特别清楚， 对对对， 而且尤其是北京，是吧？ 对，北京， 对， 可能当过这个首都的城市都有这个特点，西安也是， 嗯 嗯。 就是建的，就是你看那个主干道都是属于四平八稳的啊，嗯，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这样的路的走向。 就现在我出去的话，如果我老公说过来接我， 嗯， 我给他指路，还是说我在某栋楼的右边。 我要是你老公，我会打你。 他说右边是哪边？我说就右边。 一般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教你，你要跟他说，你说 面向这栋楼 、是哪边？ 嗯，一般情况下，司机是否会更希望你指出，比如说我在这栋楼，然后由南向北方向啊， 嗯 哦，然后 路东路西， 路东路西，这样对吧？ 最搞笑的是，司机师傅会问说，那条路是东南向的，哪来的路东路西啊？这个。 但是你知道像 站在马路中央吗？ 其实像比如说不只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好像男生和女生对方向感有天然的这个敏感性的差别，是吧？就像比如说我只能在我常生活和走动的区域才分得清南北东西啊，如果是比较 谁也分不清，就是离开了自己就是生活的不熟悉的环境， 抬头看太阳啊， 就一般就抬头，对，就是我在北京也学会了嘛，抬头看太阳嘛， 抬头看太阳有的时候也就是 没有太阳， 有用， 有用的吗？ 有用，除非正午中午12点是真的没有办法，那请拿出手机，拿出指南针， 或者是看路标啊，一般路标上它那个路牌上都写了东向和西向嘛，但是你知道我就真的很不喜欢有些司机师傅他打车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姑娘你在哪儿呀，啊，你在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边西边呀，我就想东边还是西边，最开始的时候会经常产生这样的疑惑， 嗯， 你别说是一个特别陌生的地方了， 嗯， 啊，但是我有个朋友他特别会指路，他特别特别会指路，也可能那个地方指不了东西南北吧，因为那是一个地下停车场， 嗯， 我去他们家玩就开轰趴，然后他们家地下停车场特别特别的绕，他说珊珊你看到那个三单元的电梯入口了吗，我说看到了，他说你听好，从这儿走进去，左右左左右左右，你就找到电梯了。 口令， 我就按照口诀走，拐电梯嘞， 真的吗？ 真的，就你按左右左左右左右，你走的时候其实是很晕的。 OK， 但是你看到电梯那一刹那，简直是世外桃源的，你知道吗？嗯， 左右左左右左右， 不是所有都适用的。 我知道，嗯，我今天一会试一下。 你说出大门吗？ 嗯。 这是南北东西就指方向的这一线上，好像南方人和北方人就是有差别。 对， 嗯，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我刚来上学的时候，感觉到明显的一点差异就是澡堂 啊，是吗？ 对，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我也不知道哎。 哦，男生那边我也不清楚啊。 北方会有澡堂，我们从小就有澡堂这件事 情。是，而且北方的澡堂是没有隔间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大家一起洗嘛。 对对 对, 对、嗯，但是南方 share 这天赐的水源。 但是南方 女生的澡堂没有隔间吗？ 没有啊， 所以男生澡堂有。 我中国传媒大学的男生的澡堂是有隔间的。 哇哦。 所以这可能不是南北差异，是学校差异，是吗？ 这是学校差异。 有可能。但是所以当时你看到的第一次就是你是在那个大澡堂洗澡吗？ 对，我去过一次，那时候好像是因为、哦、其实我们那栋楼是有那个楼里的澡堂的。 嗯、 在我那个大澡堂就去过一次，然后就再也不去 了。咱俩住一个楼啊？ 对呀，对呀。 啊，对对对对对对。 刚来的时候好像那天是我忘了是因为没有水还没有热水等原因嘛。 嗯。 对，就去过一次，就我就被吓惊呆了，吓到惊呆。对， 既然大家这样赤诚相见的感觉， 嗯。 哦，所以南方的澡堂是有隔间的呀？ 哎， 南方有澡堂吗？ 我觉得这个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说谁更好谁更坏啊，就是 生活习惯不同 了。我普遍觉得其实北方人和南方人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南方人的个体意识可能会更强。 对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保护自己的隐私啊，然后自己的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啊、 所以你看嘛，你们俩都是属于朋友圈什么开放半年可见或者是开放三天可见的，只有我是永远可见。 嗯，其实我刚才在外面有听到你们聊这个话题。 嗯 嗯， 我觉得就是我开放三天可见的原因就是后来新加的、嗯、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后来新加的一些朋友确实有时候不太愿意他们过多的去了解到我之前的一些心情和事情。 对, 对、 啊、 大概是这样、 啊、我知道区别了、嗯、我知道你们可能会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心情类的东西，比较隐私。 对， 我的朋友圈全是工作。 就即使不是心情类的东西，你也不是很想让他看到两年前你长什么样子。虽然我没有整容， 明白了，我两年前就很会 P 照片。 就是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发一发比如自己的家庭啊、 嗯、 或者是因为我是蛮我比如说我每年过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嗯、我都会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上，然后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对过年的一个扎记吧。就我喜欢发那种比如九宫格九张， 嗯， 然后比如每张照片都记录一下我在家的什么心情，然后有的时候会带着我的家人在照片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工作上的这种朋友或者伙伴就算了吧，我就不要去了解这个方面。 嗯，我后来发现我刚才那个理论是错误的。我刚才不是说这个把朋友圈开放几天可见的可能是太以自我为中心或怎样，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刚好相反。嗯，可能是我更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是完全不在朋友圈上分享个人心情的， 对吧？ 嗯，对，我是全是工作，所以说就是你想看就看。 你昨天分享的那张真的有惹到我。 为什么呀？ 你知道昨天吴珊珊 科学家那张吗？ 怎么了呢？ 有惹到你吗那张？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多么可爱呀！哎、就是人家接那点事儿的公司啊，怎么着？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 意见，告诉他。 我对他的公司没有意见、嗯，我对他的制服也没有意见，我对你穿上他公司的制服有意见。 为什么呢？ 就是我要 给，关键是还有那个配文， 真的，我真的受不了。我要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条朋友圈，你介意吗？ 好啊，我不介意、啊， 你不介意对不对？ 就发到朋友圈的都可以，大家、嗯、everybody 好。然后我要来分享一下、 嗯，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一张图片、啊， 多么 你要给大家看那个下面的配文。 然后下面的配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嗯，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什么？这个配合很好笑吗？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惹到我。 为什么呀？ 这个朋友 惹到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穿制服的这个样子，然后说自己要做一个科学家呀？ 这不像科学家吗？像医生是吗？ 像演员。 演得太用力了是不是啊、 嗯、OK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主题啊、嗯、就是刚刚演员说到的是澡堂和这个方向。 嗯 嗯，然后还有别的吗？ 嗯， 还有就是我想想，蟑螂 啊。蟑螂是吗？ 嗯、就是、 哎，蟑螂，你知道那个北大的大澡堂被拆了吗？ 哦，我知道，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微博了、 哦、是的，好伤感。 就是我老公是，哎，三句话不提他哦，不理他，不理 谁？ 我也是在 知道了吧？懂不懂？get it 吗？就是你平时也不要看到朋友圈，好不好？ 你知道吗？我们家的蟑螂是我来打 啊， 因为就是 可南方的蟑螂，虽然说我也没有见过那种说特别大带翅膀， 我觉得北方的蟑螂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对，就虽然南方我家也没有， 南方的蟑螂带翅膀， 没有没有，我也没见过那种就是 会飞。 对， 嗯，弗兰没有吗？ 弗兰，我觉得 弗兰的其实还好吧， 还好，对，我没有见过那样，但是确实会比北方的大只一些。嗯，然后 宝贝大只很多， 对，大只很多。 我家的蟑螂应该比北方能大个四五倍， 所以 大呀， 这么大吧？ 天哪， 真的很大。 下次 这都快顶上腮红瓶的大小了，好吗？这一盒腮红哎。 所以这个就我见到北方就现在家里偶尔冒出来的一两只蟑螂，就在我眼里我觉得太小了，就是一只小虫子。我有时候也不会去想要打它，就随便你就走好了，就离开我的视线就好了。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态度。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北方的蟑螂就是小小小的，而且它也不油。 对 对, 对， 所以说就没感觉，好像很讨厌。 你们那儿叫蟑螂叫那个偷 油 婆，我们对对对对， 你也叫偷油婆， 我们也叫，对，也叫偷油婆。 就偷油婆是很讨厌的东西。 就它，我觉得它南方的蟑螂确实除了大个以外，还长着一副油腻腻的样子。 所以它真的会钻到家里的油瓶、油罐、油桶这种感觉里面去吗？所以叫偷油婆。 虽然我没见过，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才有这个名字吧。 有可能， 对，它得有东西吃。所以说就是你们家的剩菜剩饭什么的一定要就是封闭好， 对，及时扔出去。 但是你家就偶尔只出现一两只蟑螂，说明你家的房子状况还不错。哎， 因为我们家不开火。 我家不开火都有蟑，都有很多蟑螂。就住老房子真的是有很多蟑螂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北方和南方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就是北方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来说就没有那么适合蟑螂的生存。 对，因为它更干燥一些。 然后南方真的是蟑螂犯灾的感觉。 嗯，我真的很怕蟑螂。蟑螂是会爬很快，对吗？ 对， 有的时候会爬很快，对吧？ 对，但是它其实又不会往你身上或者往人身上爬。 你睡着的时候，它真的不会爬到你脸上吗？ 不 会，不 会。 为什么？ 就是它不会爬到，就是比如说，就是它明明知道这个地方它不熟悉，然后它也不会就是爬到一个就会动的东西上面了。 它应该其实还是会去找吃的。 对呀，你又不好吃。 就它可能不是冲着我来的，它可能是路过我，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不会吗？ 不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就是我和一个朋友聊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专门去查过，因为他很讨厌蟑螂。然后他的查的那个依据就是说，因为蟑螂它的那个触角其实实际上就是要 感知到障碍物是吗？ 不，就要求它其实要顺溜爬。你会发现蟑螂其实很喜欢顺溜爬。 什么是溜啊？ 就是顺着那个墙角或者顺着一条直线，就顺着它旁边有东西这样爬。它很少会横穿一个地方。 它得挨着一个边儿爬是吧？ 就基本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它不会就是爬到你脸上手上之类的。 我有一次去长沙，去弗兰仓萨，这口音，然后住的那个酒店，然后晚上都已经很晚了，回酒店里面，我当时还带了一点什么吃的，好像就开灯，然后把那个吃的搁在桌子上，然后发现桌子唰爬过一只蟑螂，然后就啊，然后我就跑出冲出了那个房间门，在房间门口静静的等待，我就开始观察那蟑螂在哪，发现四下无蟑螂，我就开始蹑手蹑脚走到那个床旁边的床头柜的那个电话上，然后不是电话上，电话旁边，然后打电话给前台，我说房间里面有蟑螂，我要换房间。然后他说现在房间都已经全部满了，不能换房间。然后我正在跟他去做这个交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必要怕蟑螂吧，他就没有必要因为要蟑螂换房间吧。我还正在通电话，正在交涉和沟通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就在我正对面，就是隔过床那个白墙上，一只蟑螂从下面嗖爬上来，我就啊，然后我就把电话扔了，然后冲出了房间。 你觉得是同一只还是另外一只？ 我觉得是另外一只。 我觉得蟑螂肯定会觉得很纳闷，蟑螂肯定在心里想说，我又不是老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因为我真的很怕虫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冲出去了，就那个前台可能会觉得出了很严重的事情，他们就派人上来，然后就给我换了一个房间。 但是我又要把那个梗丢出来，你这么怕虫子的人，车上为什么会有蜘蛛啊？ 哎，你想想我车上的蜘蛛有多小，是不是？ 你知道吴珊珊的就是车上那个音箱那有蜘蛛网吗？ 是真的蜘蛛是吗？ 真的蜘蛛， 我刚才还以为是比如说是毛绒玩具之类的。 不是，是真的蜘蛛网。 所以需要蜘蛛来帮他抓虫子啊？ 我觉得可能是吧。 我觉得蜘蛛没有什么伤害性，其实 没有、 对吧？而且 就搞得好像蟑螂是哪儿伤害的？ 你看我那个就是那个我车上那个蜘蛛只是偶尔产生的嘛，对吧？这么十多年才有那一回，而它大概就是连这个小指甲的一半都不到，它很小很小很小，就那种多可爱呀、啊！ 就住你车里的就可爱，住外边就很残暴。 蟑螂会爬很快，而且蟑螂不是我听说，就是如果他们告诉我说你在那个酒店里面的房间里面发现蟑螂，所以我的行李是摊开的，他们说要我去打扫或者消毒我的行李箱，要不然我有可能会把蟑螂卵带回家，繁殖性会特别特别强。 但我觉得就家里有蟑螂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不正常，我从小就没有见过蟑螂，真的我没有见过蟑螂。我人生第一次见蟑螂就是在 我看到影员的眉头就紧锁了一下， 在长沙的酒店里面。 怎么会没有蟑螂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都还在跟朋友说，我说我在试着想跟我们家的蟑螂收租，因为它真的太过分了，就是住在我家又不付房租钱，你知道吗？我家的蟑螂就是拖家带口的住，特别特别可怕。 我特别庆幸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去过你家。蟑螂这件事情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对于南方人来说，蟑螂真的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啊这种情况。 你真的不怕吗？ 我觉得可能除非就是比如说半夜起来去厕所，然后突然会被它惊到一下之外，就是如果正常时间段看到它就还好。 你完全不怕任何虫子吗？ 那也不是。 你怕什么虫子？ 软体类的其实我都怕。 毛毛虫啊， 毛毛虫，甚至包括于那个小时候很多同学养过那个蚕 啊。对对对对对， 没念错吧？ 没错， 对对对， 会养蚕小朋友。 但是我就害怕就那种软体类 固定的那种。 对， 是吧？ 对， 就是面粉如果有点过期的话里面会出现那种小白虫，会固定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就软体类的。其实蜘蛛我觉得也挺可怕的呀。 我的很小，就是那么小，很可爱哦。 所以我们就开始从南方北方聊到了虫这话题。 因为我觉得南方的女孩很酷，就是她们不怕虫子。哎， 因为可能因为南方的世界里虫子比较多。 那怕虫子请问到底是天生的还是跟你这个出生的环境和背景有关系呢？你们见过南方人很怕虫子的吗？ 有啊， 应该也有，应该也有， 对吧？ 对 吧？这还是不是我的问题吗？ 就是但总的来说的话，南方人见虫子的会更见过世面。因为南方的虫子真的比北方更强悍。 好吧，这个是今天圈圈来了之后给咱们带来的几个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哈。第一个是什么来着啊？南北和东西。第二个是澡堂。第三个是蟑螂这件事情。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有在南方长大然后到北方，尤其是比如说到北京或到北方的其他城市来学习来工作来生活的吗？有没有感受受到巨大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差异，或者是跟圈圈有共鸣，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了。 对，其实我初到北京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说，原来北方没有想象的那么冷。 对，尤其是冬天、 对，我觉得冬天好好过呀。 我冬天在北方过得好欢脱。 我觉得就北方的冬天简直就基本上没什么可抱怨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北京，因为你除了出门的时候被风稍微刮一刮之外，你在哪儿都特别暖和 啊。 然后你在南方就是各种湿啊，然后冷啊，然后穿了衣服又没有用。 对，穿的衣服，而且是穿衣方式也会变，就你在北方就只有里面其实你可以穿很少，你可以凹造型，就外面套一个厚的羽绒服，叫进屋就脱掉就好。在南方的话就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穿。反正对我刚来的第一个冬天，刚来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我真的觉得太欢脱了。就是在宿舍可以那个穿着一件很薄的家居服，然后吃冰棍儿的那种。 真的是。 然后我还跟我南方的同学视频直播，我说你看我穿这么少、 听起来好欠打呀，这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而且就是回南方以后，你就很讨厌南方的冬天。因为南方的冬天就是你去哪儿都特别冷，然后穿什么都没用。 主要是家里比外面更冷。对，家里比外面冷。 我家也是。 那它是真的没有暖气的是吗？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它现在部分楼盘，新的一些楼盘可能会开一些地暖啊、暖气之类的，但是真的没有北方的暖气那么足。 它那个暖气是好像就是自己烧，或者是那个楼烧的那种，就不是跟北方的， 不是整个城市规划的那种。 对，跟北方的方式、取暖方式应该不太一样。 嗯，我觉得听说好像是这个在南方会有些楼盘慢慢开始供暖，是因为去南方定居的北方人也越来越多了，都是北方人提出来的抗议。没有暖气我们实在是受不了。 对对对， 但是你们提到冬天这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有一次我觉得好像有个南方的同学冬天的时候有一次下雪，就是 好开心， 但是他会打伞。哎， 下雪是要打伞的呀。 对啊，下雪是要打伞的呀。 下雪能打伞吗？ 下雪当然要打伞了，因为你如果下雪不打伞的话，雪放在头发上，然后它就会融化成水，然后就不等于是淋雨吗？ 可是下雪不是水啊，而且雪花放在头发上你可以掸掉啊。 所以你要一路走到白头是吗？ 好浪漫呐、啊！我是认真的，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挺吃惊的，就是小雪北方人是绝对不会打伞的，就是小雨是要打伞的，因为它叫雨伞啊，它不叫雪伞啊。 天哪，我觉得我今天受到了惊吓。真的吗？ 真的吗？ 我有点思考这个问题。 下雪是对于北方人来说，哎，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北方的朋友们，所以就像珊珊刚刚所说到的那样，下小雪真的是不用打伞的吗？ 不用啊，下小雨才用打伞啊。你想想伞叫什么？ 叫伞。 全称叫什么？ 叫做雨伞。 谁？雨伞，对不对？雨不是雪啊。 哎，那我要问一下东北人说的木梳，那也不都是木头做的呀？ 木梳都是木头做的呀，要不然为什么叫木梳呢？ 不是，东北人说的木梳就是所有的梳子都叫木梳。 为什么东北人喜欢用木梳啊？ 不是，他们就是那个梳子叫做木梳。 啊，你确定吗？ 我确定，就他们指着钢的梳子也叫木梳，指着塑料的也叫木梳，指着木的也叫木梳。就叫木梳。所以雨伞不能够打雪，原因是因为它叫雨伞，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不对，没有说服我，因为你不是东北人。我是认真的， 直播间里面能不能来一个东北人，来个北方人，好好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就珊珊这边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障碍。 你不要以为你们两个在南方长大的孩子就可以欺负我啊！我是一山东大妈，可不好惹呢。下雪的时候就是不用打伞，因为它叫雨伞。 你最近胖了。 你让开。你让开。雨水，你不认真的吗？ 不是认真的。 好了，原谅你了。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南方的歌。 什么歌？ 火锅底料。 好嘞， 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继续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话题。 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结果月才几号，都不要老来跟头跳，一口咬下鸡油汤汤的跟头冒，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尬戏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多人会几顿都哭，让俺你玩多不打击别地里群头路，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儿拿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老哥有两个帅的人一般很混，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狗，老婆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不要老玩嘛，低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大哥不用讲的太多，七 AI 来喽，小车实现快走走，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小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结果月才几号，篮球一直往 往上，跟头起唱，来师傅渡口号造就喊亮，开水来喽，给老子让，看不到路哈我横冲直撞，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越有钱爱你只有谁得放弃，从来不跟交朋友讲啥子导演，我一登场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 Hold up， 少睡点觉，多看点报，富家富为玩小打小闹，福禄照抄衣服和帽， Rockstar 都需要被平衡好，问题都丢给你，过人迹象假装成功里都没这信仰，中国血液在我身上流淌，祝你有朝一日活得天亮亮亮。 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地料猴哥，地料你小猴婆，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发包的摸摸几个月才记好。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地料猴哥，地料你小猴婆，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坚持下雪的时候不用打伞，因为伞的全称叫雨伞，雨伞不是为下雪而制造的北方人珊珊。 大家好，我是觉得不能够因为雨伞叫做雨伞就不让大家拿雨伞去打雪天的水水，我是南方人。然后今天要介绍我们的嘉宾，来，嘉宾自己来一段 freestyle。 哦，那个大家好，我是 全全， 全全。 完美。要不要再来一次？ 我就不要参与你们之间的这个争论了， 这个无聊的竞争是吧。啊，真的要问一下大家，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别，在我看，我就是真的第一次看到那个南方的同学在下雨天的时候打了把伞，我就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嗯， 其实我特别特别想就是让直播间的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出来说一说对于雨伞和雪天打伞的理解。嗯，当然要告诉大家了，除了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以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 点击直播还有点击关注。嗯，万水千山总是情， 点个关注行不行？ 行 行。三句半接上了。 okay， 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的话题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简直就是两种人嘛，对不对？ 对，在生活习惯上有什么样的差异。嗯，对不对？ 非常大的差异。 刚才圈圈提到了说他来北方的时候才发现，哦，北方是有什么大澡堂子的，而且还没有这个隔间。我有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跟你们俩探讨一下哈，就是洗澡搓澡吗？ 搓就不，我觉得不会这样搓澡，但是在南方我们会有那种就是放在手上 搓澡巾， 对对对， 小 型 小型搓澡巾，然后这样来搓。 嗯，哦，那好，那全国是统一的。 是统一的对吗？ 是统一的，我们也搓澡。 你知道吗？我发现有一些细节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出南北方的差距。 什么？ 在南方，就比如说，我觉得不是普遍的南方，我们就是说，嗯，随便说一说。嗯，盘子是不装菜的，对不对？ 对对对，是用来吐骨头的。 对，我们会把碗放在盘子上，然后它是用来装垃圾的。嗯， 对对对，它叫骨碟。 哦，然后但是在北方，它是要用来装菜的。 它是用盘子煮吃，然后碗可能会用来盛汤一类的东西。 对，嗯，你是这样吗？ 不是。我们的盘子是用来装菜的，我知道那个骨碟的差别很大。嗯，就在北方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把那个骨碟相当于分餐制的那个餐具的容器。嗯，把所有的菜先加到自己的骨碟上，然后再进行吃。但是我知道南方人是就是吃菜，然后把那什么鸡骨头啊， 对对对， 然后猪肉骨头啊， 对对对， 吐到那个上面。 对对对， 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型垃圾桶。 对， 哦，对对， 所以刚来北方就用盘子装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还有点不太习惯。 现在你已经习惯了用盘子装菜， 我现在去南方吃的时候，我的同学就问我，我的朋友就问我说， 你在吃什么？ 你为什么不用碗吃？ 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从他们装垃圾的那个盘子里面 加东西 加东西吃。 我们说到吃的，那南北之间最大的一场战争应该就是这个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 对 对。 然后在南方其实甜的咸的都行， 是吗？但我们那真的只有甜的， 我们吃咸的 啊。是吗？我从小就吃咸的。贵阳是很爱吃辣的地方了、湖南也是啊。 但是湖南的豆腐脑真的它就是放那个就是放白砂糖，然后它那个豆腐脑的质地， 豆腐脑放白砂糖吗？ 对 啊，超好吃的。 它的质地和北方也有一些不一样，会更那个嫩滑一些、有点像那个北方的那种超市里卖的叫什么白玉豆腐、 对， 有点像那种口感， 就是那种特别软特别软的那种， 特别滑。 这豆腐叫什么豆腐？ 我的肚子都在叫了。 对，但是我们吃的豆腐脑真的是完全只有咸的豆腐脑，绝对不会有甜放糖这件事情。 但说实话，我觉得就关于吃的这个方面，其实真的差别还挺大的。分量， 对，分量 非常明显。 对， 就你知道，我觉得东北菜基本上如果我和影院两个人去吃， 点一个菜就够了， 点一个菜就够了， 可能还吃不完。 对，点两碗米饭，一份菜， 对， 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回南方吃饭， 真是比我们大气，怎么也得三菜一汤啊。 三菜一汤就等于是说得剩两道半。 对，每道菜只能尝一尝，就吃过像没吃过一样的那种状态。 你们湖南也是分量很小是吗？ 很小啊，就是首先从那个装菜的器具上就能看出来吧，我们那个上菜的那个碗都很小。然后在北方的话可能会用更大的，有点像盆儿的那种。那种餐具还挺多的。 我知道说到饮食，其实南北方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北方肯定是要口重一些， 南方口重， 北方人吃的多清淡啊。 那请问比如说上海广东这种南方，他们算是吃 清 淡的呀？ 他们清淡到底都已经， 上海和广东在你看来算北方吗？ 不，就是上海和广东他们的那个饮食文化不太一样 啊。 对，而且他们有单独的菜系啊，广东叫粤菜啊，这个上海那边叫就那一块叫淮扬啊，什么 本帮菜， 对对对， 是不是啊？所以在你们看来是南方口重一点。 你看吃辣的大部分都是南方吧。 但我觉得如果他要说的是江南人或者是珠三角那一片的话，确实那边的口味会淡一些。 会淡一些。对， 我说的重可能是咸。就比如说东北菜山东菜就真的是咸， 是咸的， 你知道吗？ 是咸的。 而且我们的菜做出来，就像比如说你们吃辣的，你们菜端出来可能是红的，我们的菜端出来绝对是黑的。 就是酱是吗？ 对 对啊，就放很多酱油。 对 啊、就很咸。 对， 包括这个口味上，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分量的问题，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哈，比如说包子，南方的包子多大一个？你知道北方经常出现大馒头、大包子吗？都是12厘米至少，大馒头、大包子才大气。 你吃得完吗，珊珊？ 我吃得完大包子，大馒头不行。就是大包子我是真的吃 得完。所以北方的女孩容易盘脸，对不对？圆盘脸，就是因为从小吃包子吃的太多吗？我只是问一下，我没有，我是在小心翼翼的去问一个问题， 能不能好好的研究一下说话的方式？作为一个主持人， 好，那我重新问一遍。 对的，北方的女孩的确容易盘脸，比如说范冰冰啊，对不对？还敢举别的例子吗？有的例子一举出来，真的就是自己都害怕。 害怕。 南方的确会比较秀气一些，对吧？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南北方有的时候，在我理解啊，是一种就是审美的概念 啊。 就是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北方人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更偏向于更加大一点的。 对的， 然后 要大气。就我们的人生原则就是大气。 对， 就是、比如说朋友圈永久可以看， 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就是你知道我在读本科，就是我们上第一节班会课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辅导员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他需要我们班上的女生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大气的状态 啊。 他甚至于把大气放在了一个女生就是要遵循的一个审美原则的第一位。 可是说认真的，你是本科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嘛，播音员主持人尤其是女孩其实是需要大气的， 是需要大气的。但你不觉得就是南方和北方理解的大气其实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吗？ 你们理解大气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理解的大气可能没有那么唬人。 嗯， 我觉得，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好像北方人理解的大气有点唬人的感觉， 就是咋咋呼呼的是吗？来，干了，这种大气是这种感觉吗？ 就是豪迈。 就是豪迈。没有，我觉得大气好像可能吧，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我 对 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样。好吧，这是包子的差别。 你们刚刚一直在保持一种尴尬而不是礼貌 的 微 笑。所以南方的包子很小颗， 对， 有多小？ 觉得就这么大， 小笼包是吗？ 小笼 包， 对对对。 但即使不是灌汤包，小笼包也就差不多， 就是再大一个一圈， 大了一圈吧。 对， 小笼包、灌汤包，你能吃多少？ 那真的是一口一个的那种大小，然后我们一笼是多少个？ 十个吧， 现在是12个， 那我半 现在很多都是8个了。 对对对， 你只能吃半笼吗？ 对，如果是10个的话，就能吃就5-6个的样子。 哦， 主要是我也不太爱吃，就是 明白了， 包子呀、馒头这一类的东西。 明白，我很爱吃包子，就每天早上下了直播，一定会去吃一笼包子，这种。然后其实这个主食除了包子，还有这样的区别之外，南方和北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吃米还是吃面的问题。 你看，你说的这个吃米，就是典型的北方人的说法，我们叫吃饭。 对 啊， 对， 你叫吃饭， 就 是 你知道我们理解的，就是吃饭，就是你没有饭是不成餐的。 对，就觉得你那天没有吃米饭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觉得这顿我。 就没有吃， 哪怕你吃的再多的肉， 面在南方人看来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类似于饭后 糕 点心，对， 等会炝锅面也算是点心吧？ 就是所有的什么饺子啊、包子啊，或者是面糕啊， 对对对， 都是我们饭后会点来吃一点的那种辅食。 这个真的是差别很大，因为我觉得北方人就像我就会觉得，我们是要吃面的，就吃面或者是吃馒头或者是吃烧饼，反正它都是面做的嘛，但是米对我们来说就是吃不饱。 米会吃不饱？ 米很快就消化完了呀，对不对？很快饿吧？好像你们会觉得米吃很饱吗？ 我是觉得馒头配东西没有米配东西好吃啊。 馒头卷一切好不好？馒头加很多东西，馒头很好吃啊。 你看吧，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我们吃馒头是不会把馒头加东西吃的， 就 我们也不会 直接干啃， 对， 直接啃。 对，有的时候会为图方便。所以才会在馒头撕开。我印象当中，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去学校门口买吃的，它会有那种吃法，就是一个馒头里面给你加不同的菜，然后拿一个塑料袋包起来， 肉夹馍吗？ 类似肉夹馍的吃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是会就是直接拿馒头，然后你去夹菜吃。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米和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有被一个问题问懵过几次，就他问我要什么主食。你有蒙过吗，应援？就他问你说你要点什么主食，然后我在想主食不就只有米饭吗？ 这个倒还好，就是我觉得，但是我是对于这个就是北方人好像他们指的吃饭这个词儿，他们指的意思是吃这顿饭， 对， 吃午饭、吃晚饭这顿饭。但是我觉得我们指的吃饭是说吃米饭。就比如说，如果在那个酒店，如果有服务员问我，请问你需要什么主食，我可能会说，就会说我要吃饭。这样说出来就觉得怪怪的，我觉得那个服务员肯定就想，你现在难道不是正在吃饭吗？ 对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和咱们 啊，对， 这个区别我觉得也是让我很烦。 我们和咱们之前，我要先确认一下，你们是没有你吃饭了吗？这个口头禅的是吧？ 有。 那你们就又吃饭？ 没有， 对对， 我们没有你吃了吗？这个口头禅。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一般会问的是，就是首先如果你遇到一个熟的朋友，我们贵阳人啊，第一句话会问的是你要去哪儿。你们会问什么？ 你吃饭了吗？ 吃了吗？会说 啊， 但不会说你吃饭了吗？因为这样的话觉得又有所特质，就是你吃米饭了吗？ 对， 好吧。这是饭的差别。我再确认一下关于米饭这件事情哈，你们南方的餐厅里面 米饭这个东西要钱吗？ 免费供应， 免费供应， 他一次给你端一盆上来。 对， 此时此刻吗？ 对， 就是现在吗？ 就是你跟他说你要饭的，嗯，然后 就是说像米饭，他就会给你用一个大一点的那种 盆， 对，盆， 嗯， 对，差不多，然后就放那儿。 嗯， 现在也是这样吗？也不收费吗？ 现在很多地方收了，但是就是但大多数我们爱吃的那种馆子是不收的。 对， 嗯，因为在我们看来，米饭不是一个需要单独点的东西，它就是配着菜上来的。 对， 因为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吃回锅肉，什么小炒肉，什么兔丁， 别再说了， 就没法就是不配，嗯，不配米饭了。 嗯，但是米饭不用点是吗？就无论你吃多少，这个米饭都是免费的。 但也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南方餐厅还是要点的， 因为很多北方人去了，对吧？ 但是他也会就是端一盆上来啊，不会像那个弄一碗 一碗一碗 的， 对， 是吧？ 我觉得少吧， 计费吗？ 好像。我不知道他计费方式是现在分餐厅了吧？ 嗯， 可能是。好，因为我听说有很多南方朋友会觉得很不习惯，说刚到北方的时候，你们的米饭竟然是收费的，什么2块钱一碗、4块钱一碗之类的。 嗯， 好吧，说完米饭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所有的疑惑了。就是去南方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些米饭不收费的餐厅，然后好好的去吃米饭，占了这个便宜。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北方对于米的理解和南方对于米的理解不一样。就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来了北方以后，我觉得北方的米真的比南方的米好吃。 哦，是吗？ 我觉得东北大米很好吃。 嗯， 但就不排除就是比如说那种江南那边的米啊，就是那种米也很好吃。 嗯， 我觉得南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把就是米当成了一个辅料，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角色。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做饭的时候还挺将就的。 嗯， 就家里面在做米饭的时候，你们家做米饭做得好吗？ 我觉得就是把米往电饭锅里一放就 OK 了吧， 对不对？嗯， 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回忆，就是其实我好像也不是很能区分出来哪一个米好吃，或者这个米好吃那个米不好吃，我感觉我不是很能区分出来。 就颗粒感当然是米就是一定要强调的事情啊。 还要继续聊吃的吗？ 哦，那 聊吃的我很饿。 我换到那个话题，就是，其实刚来北方的时候，我因为其实，在我们家乡，就是我们这个词，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意涵。就比如说，我跟你们两个说我们去吧， 嗯， 然后其实我是包含你们俩的，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来了北方以后，很多就是北方的同学都会更正我，就说咱们才是包含了你对着说话的那个人。如果你说我们是没有包含是那个人的，你明白吗？就比如说我经常会跟一个同学说，我说哎，我说走吧，我说哎，我们要去吃饭了，然后他就说他，然后他就会问我， 啊，你们要去吃饭了是吧？那你们去吧。 对，他就会说，他说那你是在邀请我一起去吗？还是说你们要自己去？我说我们都要去吃饭了，当然是一起去啊。然后他就会说这叫咱们。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咱们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呢？然后他就会说咱们是 包含 我的，嗯，然后我们是不包含我的，所以你们也会这样，是吗？ 我其实，在听你今天说完之，就是 对对对，我也是现在， 哦，头一回， 对这种语境好像有碰到过，确实， 有碰到过， 对 对 对， 对不对？ 对， 嗯， 因为你说的是，但是其实我会经常用我们来说了， 在南方语境里没有咱这个词儿，咱就 很少使用 的一个词， 对， 咱们大家都是东北人人人，然后你知道像我们有一种听起来好我要拒绝你的感觉，有的时候比如说圈圈那个我们要走了 啊，对 对吧，就觉得 好像 你要走了是吧，水水我们要去吃饭了， 对，因为在南方是它不分的嘛，就比如你要分语境，比如说我说圈圈我们要走了，那意思肯定是我要走，我要离开你了嘛， 对的， 对不对？但我说圈圈我们去吃饭吧， 嗯， 就是， 你如果说的是我们去吃饭吧，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你要是这么说，圈圈我们去吃饭了，这种听起来可能对一些不太，对对，可能会吧。嗯，事儿好多呀， 我也是觉得很多， 所以以后就不要用什么吃饭，走走走，吃饭。你看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大气吧，走，都一起吃，一起吃。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语言方面，其实还挺能够看出文化的不同的，对不对？ 是的。 而且就是比如说像什么餐桌礼仪什么的，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嗯，北方人很讲究一些东西，有的没的。嗯，尤其是我们山东人，很讲究座位，对吧？什么主陪、主宾、一陪、二陪， 然后副主陪这种，你们不会有是吗？ 你们会有吗？ 有吧，但那看是什么样的场合 啊，什么样的场合， 正式的场合一般还是会讲究一下的。 啊、对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而且说实话，我不知道湖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总感觉好像夜生活方面，北方真的 啊 没有南方丰富、 啊，对，没有南方丰富， 嗯， 对， 真的就感觉好像北京到了晚上就那么几个地儿可以去。嗯，但是在我们的就是南方的城市，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而且、嗯、而且参与夜生活的这个人群，就是说可能你在北京，就是主要还是年轻人晚上会出来活动比较多一点，但是在长沙那可是男女老少老人带着小孩一块儿，感觉就是吃了晚饭之后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全家都会出来， 对， 什么遛弯的呀，吃那个口味虾的呀、啊、这个跳广场舞的呀，就所有人每一个这个群体都有它对应的夜生活。 嗯，你知道我妈刚来就来北京的时候有被北京晚上大概八九点时候的城市吓到，他就觉得好像一个鬼城一样，他的原话。 北京吗？ 啊，他就说怎么会街上都没有人？ 那你妈得跟我混一阵儿啊！ 他不是刚刚说了吗？说年轻人，其实你往三里屯什么，往东边就什么鬼街走，人肯定多。 对的，对的。 那段时间我不是住中国传媒大学吗？然后我妈就是跟我，就是她住在我旁边，然后她就会觉得说：“天哪，说就是晚上人好少。” 没有啊，我觉得你们学校那边晚上人也挺多的，西街、北街。 不是，就是往学校再往边上走一点点。那个时候北边不是那些房开还没有修出来那个房子吗？ 那就是区域性的问题嘛，因为北京比较大。肯定是有一些没有整个的， 但是我有问过北方 的 同学，北方的同学普遍反映就是，其实夜生活会比较少哎。 嗯，就你们到底干嘛呀晚上？ 就吃东西啊，然后打麻将。 你们俩分别讲一下，你们俩每天，比如说在南方生活的时候，以前还在家的时候，晚饭吃完之后的活动行径。 晚饭基本上不在家吃，都会出去吃，然后找一个比较好吃的饭馆。然后晚上的话，一般会安排，就比如说去打个麻将，玩个狼人杀， 玩到几点？ 或者是一般玩到晚上一两点吧，一两点。然后就准备去吃夜宵了。然后去吃夜宵的话，就会选择几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吃完一家以后，看看另外对面的那几家有没有好吃的。然后大概吃到个三四点，然后回家睡觉。 Every day 三四点回家吗？云水 就是如果我在假期在家的时候，Every day 基本上，就是我，你会这样吗？ 就是我说一下比较普遍的，就是除了年轻，不，就是说除了年轻人以外，就是大多的我在平时能够见到的一些，就是说，首先，这个。吃完晚饭之后是一定还要有活动的，就不会，我觉得不会说就那我都已经吃完晚饭了，可能七八点钟了，就觉得那我就看看电视洗洗睡了。 如果你洗洗睡，你会觉得人生很悲哀。 对，就觉得今天晚上我为什么要这么早睡，居然没有人约我出去。然后就是像我妈，比如说吃完晚饭之后，就我们家人会各自有各自的活动，我妈可能会这个去跟她的小姐妹们去跳个舞，或者说去打打牌。然后那个我爷爷奶奶他们会去那个我们家在那个湘江边上沿江那一块，就是可能会去遛个弯儿，然后我也会约朋友，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出来，然后就找一个附近的地方先见上面，之后然后就决定是去吃东西啊还是去哪里啊。年轻人可能会回得晚一点啊，但是 所以你大概多久？ 看情况，但我确实不会。 Every day 三四点，我就刚刚就是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我觉得大概两三点是能到的 啊，有可能一两点、两三点左右，我觉得是比较合理。四点就真的有点。 说实话，我觉得三点是个临界点吧。三点是个临界点。 你知道，你三点之前， 因为三点过后也不太想回家了，就觉得说太晚了。 你知道，对我来说，三点之前感觉像是 不珊珊， 对你，那你去哪？ 你去哪？ 还是回家呀？ 不太想回家，太晚了。然后你要去哪？ 哪儿都不去，回家。 就回家是吗？因为我觉得好像三点听起来是一个临界点的原因在于三点感觉好像还是昨天，因为只是夜里。 对。 可是四点 就已经到了白 天 了。 对。 就到早上了，所以玩到三点比较合理。 你是在号召所有听早间节目的听众玩到凌晨三点吗？ 就你知道活该没人，就是活该，就是我们的听众有的时候来不了我们节目， 因为大家都在玩是吗？ 我们所鼓吹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人家根本起不来啊。 你在说你今天刚让我玩到三点，然后早上七点多让我起来听节目吗？ 哎，你知道圈圈，我觉得他刚才说的有句话比较戳中我，是我知道哦，原来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同，是南方人觉得我晚饭之后一定要有活动才比较合理， 对 对吧？ 嗯， 但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可能有一点儿，就是南方一年四季除了冬天特别冷的那可能一个多月以外，它的气候晚上也还是挺舒适的，所以晚上就也能支持这个户外的一些活动， 而且临时约。是 对临时约，对临时约。 就比如说今天晚上的晚饭我还没有安排，我不着急 啊， 因为要么是人家约我，要么是我约人家，就总能约得上。就不像北京得提前一个星期左右告诉他，因为可能就东城西城北城南城之类的。 是的， 然后就是，但我觉得好像在北方小城市也需要提前吗？ 我不需要提前啊，需要提前 对不对？ 对的，哎，比如说咱们周四一起吃个饭吧，不太会说咱们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除非是很好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这种临时的邀约。 我觉得南方经常是这样的。 好吧，然后咱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要快速的跟你们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讲，前段时间在朋友圈也刷爆了那篇文章，就是买菜的问题 啊。看过，对 对吧？就是南方人会买一根葱、一块姜、一小把豆苗，大概十根豆苗的这种风格， 会的， 是吗？ 会的， 会的。 我妈妈到现在在北京买菜还是这样子买的，但是那是因为她可能跟附近的这些卖菜的都混得比较熟了吧。 嗯， 就是在北方肯定会遭受到一些障碍的，比如说你说我们买一根香蕉，有可能北方的水果商人是不会卖给你的。 我昨天还刚在我们小区里的那个水果摊上买了两个橘子。 他会卖给你的， 会卖的， 他会卖给你的， 现在大家都 习惯了。 那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北方人是要买什么？是一搂吗？还是 一把香蕉？ 一把香蕉， 吃得完吗？大家放坏了怎么办？ 对啊， 是不是有可能北方以前的生活环境都是大家庭啊？ 对呀， 我们就会直接就会分嘛。其实比如说一把香蕉可能在家里放两天也就没了。 关键是我自己一个人住，如果我要买八根香蕉的话，就说明我要吃大概六天。 嗯，所以你可以带到直播间里，每天给我带一根，这样只需要三天就可以吃吧。 好的，那下次我注意。 好的， 那最后其实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演员来做一个就是结束语。我觉得 对， 作为一个南方到北方生活的人。 刚才就是也有说到，我掐指一算就居然也来了北京九年了。这九年确实就是从，因为在南方长到十八岁嘛，就是确实也从一开始很多的不习惯到慢慢的接受它，然后这个接纳它，也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我相信也有很多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工作学习，然后以后在这里这个落地生根的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说有一些南北差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哎，你老公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他是北方人，他是内蒙人。 哇，那真的是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所以最后的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还带了一个就是甜蜜的结束。 对，这样孩子会很聪明， 对， 也会很漂亮。 混血是吗？ 对，就离得越远越好嘛。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那今天我们其实聊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我和珊珊平时在日常的聊天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 发现彼此巨大的差异。 对，发现彼此巨大的差异。 经常吃东西的时候，他说：“珊珊，咱俩去吃个早饭吧，吃个特别特别好吃的。”然后把我带到一家米粉店，我然后就把汤喝完了。 米粉就是很好吃。 你是想说米粉不好吃，还是想说米粉这个东西怎么能在早上吃？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米粉要在早上吃？而且那家米粉店为什么是24小时营业的？就是早上开始 卖米粉。在哪里？在哪里？ 就在楼下，一会儿可以去吃。 好。 OK， 那以上就是本次的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陪伴。那一天有的聊。 就要看早上能不能 就是有的聊，对的，就是早上有的聊，全天才能不无聊。这里是微微一笑。 嗯，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明天会继续陪伴大家的早晨。那今天就是这样啦，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谢谢演员哦， 拜拜拜拜。 出发。